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原来呢即这个、每一年的科技或者科学的突破呢其实有奖的。 嗯。 那其实我们去那个新闻那里。 咁 啊，咁省鏡咧，其實呢個就應該唔係攞獎嘅人嘅，呢個應該 頒獎 嘅嘢。咁但係咧，要揾啲省鏡去頒獎，就令到大家咧，即係攞獎嗰陣時候咧，就動力強同強， 就開心啲， 開心啲。咁俾錢嘅錢亦都唔少嘅。咁個原因好簡單啫，就因為咧喺直谷入邊咧，其實而家好多公司咧都俾呢啲獎出嚟啊。咁其中一個嘢要喺呢度講咧，就呢個 Yuri Miller 咧，就近年咧。特別在嗰個俄羅斯啊，被指去影響美國的總統選舉的時候咧，呢、這個人咧就被查出嚟啊，就係佢背後咧可能係嚟嘅資金係嚟自俄羅斯政府。咁我哋唔理佢啦嚇，因為俾咗錢出嚟咧。即係都係好事嚟嘅。 啊，嗱，呢個係第六年度頒咗叫突破獎啊。嗱，呢度咧其實要提一提嘅，我哋咧以喺之前嘅又係唔知 N 咁耐之前嗰集嘅科學新知有提過呢個 Breakthrough Prize 嘅。嗰次提嘅原因咧，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啦。啱啱先抄翻，就係呢一個嘅喺同香港有關嚇，同、啊、大陸合作嗰個大亞灣中微子研究項目係有份 share 過呢一個 Breakthrough Prize 嘅。嚇、 嗯， 咁呢一個係一個好新嘅獎項，係獎勵一啲科學上嘅突破。咁啊，去請好多明星嚟頒獎。而呢度更加得意就係咧，除咗頭先阿台長講嗰位即係俄羅斯人物咧，背後有份去贊助呢啲獎咧，啊，咁亦都去揾啲好新，即係好有你 Facebook 佢有份贊助啦。咁、原來今年 唔係 Facebook 唔係有份贊助，佢 Facebook 有份投資啊。 係啦，咁今年咧仲有咗多咗新 partner。就馬化騰， 信嗰啲好啱咯， 都有份俾錢落去贊助呢樣， 係爭咗未有馬雲啫。嗱呢度係啦，因為我對數學就好有興趣嘅。咦，$3,000,000 係 數學嘅 Breakthrough 獎，英國人攞得啦。咁但係我哋其實我就唔係好知個佢入邊嗰個。即係具體的成就係咩嘢？ 冇啊！你睇我睇呢個字叫 Jubilee Geometry， 我基本上是零的對呢個知識。 即係抽象幾何咁冇所謂啦。唔係呢個咪抽象 代數幾何？ 代數幾何啫，冇所謂啦呢啲。咁其他你認識的有邊啲嘢你係可以講嘅？ 嗱咁唔去提即係先前講嗰啲乜嘢中微子嗰堆咁嘅嘢先啦。 講啦，嗰啲唔講咧，咪睇。 咁嗱，佢呢度就特別，我諗會提到嗰啲，尤其是 cellular biology 嗰度咧。今年係分個份額比較多嘅。咁呢個亦都代表住咧，亦都喺今年嚟講咧，嗰、那個生命科學嗰個創建係真係有比較多嘅 嚇。 即係你會睇到就係對於嗰啲即係染色體等等咁嘅研究，佢呢度其實咧成篇文都講得比較籠統，同埋都係一個好 gen， 即係好即係比較 layman 啲嘅介紹啦。佢都冇即係唔能夠好仔細地講下每一個科學入邊到底係有咩新嘅創建。但我又想咧借住呢一個咁嘅文章，我賴翻佢就係話啦。咁其實有啲乜嘢嘅橋呢篇文章冇寫出嚟，亦都係今年度喺生命科學嘅比較大嘅創建咧。咁其中一個就叫 Cell Atlas 嗰樣嘢 嚇，細胞地圖 嚇，細胞地圖。咁個意思你可以直解嘅就係話，我哋希望去對於起碼嚇，唔係話全世界嘅所有細胞，起碼就係我哋人身體有嘅細胞，任何一種細胞，骨嘅細胞、視網膜細胞，跟住係心肝脾肺腎嘅細胞，我哋希望每一種嘅細胞都將佢由分子層面地去搞清楚佢嚇。即係以前咧，我哋去讀生物學。咁啊，淨係講一個好典型嘅一個 cell 嚇，一個細胞。咁然後就話呢度就有啲 organelle 嚇，呢度有 cytoplasm 嚇，呢度即係細胞質啊，跟住有個細胞核啊，跟住有啲 mitochondria， 即係呢啲嗰啲堆咁嘅名。然之後啲高中學生要背鬼曬去考試啦。咁通常呢個係一個好 general 嘅 cell 系統，而且每一個細胞佢當佢係喺唔同嘅器官扮演唔同功能嘅時候，佢個形狀啊，佢多咗少咗啊，有啲有乜冇乜啊，其實係好唔同嘅。咁而家呢一個叫 Cell Atlas 嘅工程咧，其實就希望咧係爭取緊喺呢幾年之內咧，係去儲一個大巨型嘅數據庫。 就將我哋身體入面每一個嘅細胞全做一個完完全全嘅記錄，就呢個目標喺五年之內完成。咁呢個就係即係佢話叫 master catalog of every cell type in the human body。咁就的而且確就直頭係Facebook 佢哋兩係啦，兩公婆都係非常之熱衷去參與，即係去叫做去贊助呢個咁樣嘅 project。咁因為咧有咗呢個咁嘅資料庫之後咧，其實你可以想像到啦，同嗰個 Human Genome Project 基本上又係嗰種級數啦，就係我哋可以咧好精準地去。即係去發展新嘅藥物啦，諗治療研究嘅方向，即係嗰啲方案啦，咁都係無非就係希望對於人由分子由生物化學層面上面嘅結構做一個精準嘅掌握。 嗱，大家留意到咧，佢我冇睇咗就 availability 五年，佢先咪即係五年之內會佢哋會估計做到啊？ 啊，係啦，係啦，即係應該喺五年就可能呢個 catalog 就差唔多做齊啦，可以嚇。因為而家已經唔係話而家先開始嘅，一路係儲緊嘅啦嚇。即係我哋對於有啲細胞係認識多啲少啲咁啊嚇。咁即係譬如我哋細細個讀咁都讀嗰啲神經元細胞，同我哋普通一般嘅即係喺腸道嘅細胞有咩唔同咁樣啦嚇。咁而家就將佢好有系統地去做一個大 catalog， 同埋都係一個大數據遊戲啦。 係啊，佢呢度亦都有講嘅，就喺九月啦，即係。不是很耐的時間，大概三個月前呢，就 Facebook 的老闆 Mark Zuckerberg 和他老婆 Priscilla Chan 就捐了30亿， 三 billion 就30亿了，是啊， 哇， 是啊，三 billion 一個 billion 就10亿嘛，係30亿，佢呢個講嘅美 金喎，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咁唔係對佢嚟講 OK 啊，係咪？係啦， 唔係我唔知佢係俾現金定俾 Facebook 啲股票。 其實咁噶嘛，即係通常你如果3个 B 就一個好典型嘅投資銀行一年嘅利潤咯。咁當然啦 ，Facebook 梗係比投資銀行賺得更加多嘅，咁啊，所以就 所以唔使理佢，即係只不過就話大家睇呢樣嘢咧， 免幾浸 嘅 啫。 即係如果睇咁嘅incentive 咧，佢做出嚟嗰個機會相當之高即係做到機會。 因為呢個就純粹即係一個儲 database 嘅過程啦。 但我想問你，即係如果做到之後，其實嗰個 implication 係咩？ 我諗就係你對於任何治療，即係任何一種，佢其實為呢任何嘅研究提供好大嘅 database 咯。即係 我講具體啲啦，譬如話。譬如個腸山腸癌，佢係咪可以透過呢個所謂地圖去睇出嗰個癌症嘅成因同埋治療方法？ 你可以去幫助佢哋去探究呢個答案咯。即係到底喺具體上係邊一個位置出問題？然之後係你要諗到就係乜嘢先能夠最根源地對症下藥，去諗治療方案。咁當然最後就係你個設計到只藥啊。最後隻藥是怎樣比落去，咁呢個另外一回事啦。總之而家就係揾到真係由一個好非常之 reductionism 嘅方法、還原論嘅方法，由你個最基本根源嗰度去解決，去為你個身體去諗一啲可行嘅研究方案，即係可行嘅治療方案。 咁所以都睇到啦，冇死錯人嘅，佢抌咗錢落去，將來咧，即係如果發展到譬如一啲治療嘅專利權咧。又係 哦，咁啲任期咧嚇，咁你諗下，就算 Human Genome Project 嗰度咧，都你原來最後發覺係可以揾到。一啲癌症嘅根源基因喺邊一度？ 而家開始都揾到好多噶啦，而家開始揾到。 咁有啲啊，直頭又係有人想攞專利嚟賺錢噶啦。有啲啊攞，有啲啊唔賺錢，攞獎噶啦。咁總之掌握到呢個大數據，就掌握到呢一個研究嘅將來。咁所以呢個咧，Cell Atlas 由今年開始係奠定咗，係全力去開展呢個研究咧。咁我哋就唔知道我哋科學新知做唔做到五年後啦。但我哋即係 from time to time， 我哋都會即係應該會留意到佢呢個消息。 咁你唔使講悲觀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佢話 availability 五年咧，好多時唔使五年。你記唔記得我哋去做嗰時好多我哋去差唔多，即係呢個當然包括埋神秘之嘢啦。由我哋都係懷疑到真係而家做到嘅，其實嗰個時間好短嘅啦。其中一個例子係 quantum computer。 quantum computer 我其實呢度有講嘅，即係我哋呢一個咁嘅今年技術突破有講嘅。如果大家做好記性仲記得，我哋科學新知第一集係講 quantum computer 嘅而到而家其實啱，其實科學新知係兩年啊。我記得第一集應該係兩年前啊，12月10多號咁上下啦。即係而家大約係做咗兩年到啦。由嗰陣開始，我哋去嘗試講下有邊幾種建構量子電腦嘅方法。 可能我想象的时间都还是十年的时间，现在经历了两年之后呢，已经是有一些比较是、不是说拿来柴娃娃在实验室玩的一些计算的 unit 就出来了。在今年来讲，就是那个飞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真的砌到一些、十零个 qubit，甚至乎未来应该会好、可见将来、可能以 近年来计就可以将它推展到四五十个 qubit 的一些的运算系统、即是它会变成一个原本一两个 bit 拿来看看究竟做不做到 qubit 这个阶段，就去到真的再砌一些 qubit 出来去计算东西了、你去到有回即是四十多个 bit，咁我唔知啊，去到64 bit 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啊，即系突破嘅消息啊走出嚟啦，甚至乎128啊、256啊呢啲又会去到点咧？咁呢啲就即系暂时唔清楚，但系好明显就系话咧，因为嗰个量子电脑佢个特性咧，佢可以就算吓。你即係睇佢一 bit 嘅威力，一個 qubit 嘅威力，同我哋而家睇到呢啲普通嘅電腦嘅一 bit 威力係唔同嘅嚇。佢、會有一啲專長係可以特別克服一啲咧係多變元同埋一啲最佳化嘅嗰啲問題。係咁呢一個係佢哋量子嘅優勢嚟嘅，因為佢哋一個 qubit 可以儲藏到嘅資訊係比我正常一 bit 咧係可以多嘅。 係咁呢個好快，我哋喺實際嘅一啲科技嘅用途上面會睇到嘅。 係啦，而今年即係純粹報個數字俾大家啦，就即係去啲即係嗰啲 qubit 砌出嚟嗰個運算嗰個組嘅 bit 嘅數量咧、去到十零甚至乎三十零噶啦。咁嚟緊未來咧嗰、那個 scale up，即係唔知道有冇人又整一個定律啊出嚟，就係可以喺幾年之內將嗰啲 qubit 又可以加多幾多。咁你會睇到呢種技術掌握得越嚟越純熟，同埋嗰個方法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就即係最後嘅發展越嚟越快。即係我哋好起初仲講話，大約得兩三種去建立 qubit 嘅方法，有啲係用光子，有啲係就純粹用一個原子，有啲就需要用到磁場嗰個嘅超導體。而家係講緊咧一個任何一個嘅凝聚體入邊整一啲叫 quasi particle， 一啲即係嗰啲叫準粒子嘅一啲咁樣嘅元素，亦都可以係其中一個路數。咁其實即係嗰個手法係即係就我睇可以睇到越嚟越多啦嚇。 咁、我哋跟住講呢個咧就技術嗰、那個即係比較含量比較高。 即係呢個就科技嘅更加多啦 嚇。 咁我嚇 啊睇唔明嘅，需要陳志雄博士解釋下。 嗱、呢個我自己都係即係今日先叫做比較認真對待去睇呢樣嘢。咁其實佢叫botnet of things。咁其實講咩咧 ？bot 你係當 robot，OK？botnet、robot 嘅網絡嚇。咁佢呢度你睇到個圖就將啲嘢連埋曬一齊啦。咁我其實開頭我第一件事諗係咪一啲講物聯網概念咧？原來又唔係嘅。OK， 但我亦都相信可以係有關。咁佢呢度其實係講係其實佢唔係話講一個新嘅發明創建有貢獻一樣嘢，而係佢確認咗咧喺今年嚟講咧呢一個 botnet 咧，佢真係可以對人類嘅互聯網，甚至乎人類嘅資料嘅安全、人身嘅安全造成重大困擾。咁佢呢度點出個問題就係咩咧？我不嬲都知道嘅就係、網上有好多啲 malware，甚至乎 hackerware 嚇、等等。那個 hacker 可能背後係一個人，或者甚至乎原來就係一個 program 去嘗試喺網上面周圍去做破壞，去侵犯私隱、揾資料或者去偷睇人諸如此類嚇。然之好多時嘅目的就唔係純粹為咗窺避好奇，最後係獲利啊，甚至乎係達到一啲即係私欲嘅目的咁樣啦。咁而呢樣嘢咧，而家係可以變得越嚟越系統化，而家規模係越嚟越大。我諗一樣感覺，大家唔陌生嘅。而家就係話咧，即係可能 my radio 都係個受害者啊。嗰啲DDoS 嘅攻擊，嗰種規模就越嚟越大，而且佢發動咧越嚟越平。以前可能你都要是有自己的一个、技术和一个硬件去发动这些网路上的攻击，去 hack 人的 password 拿人的资料，但是现在这件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资本化的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就已经是 capitalized 了，是有人专门去做这些发展这些软件和硬件去提供这个服务，于是乎呢你想即是 在 Facebook 買 like 咁啊，咁呢好簡單啦。但係你如果想係買，我想買一個 DDoS 攻擊， 有 攻擊人 有得買 嚇。咁其實就大家不嬲聽都有啦。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嗰個規模就可以去到越嚟越大，而且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嗰個傷害可以去到就係一個國家級別嘅傷害啦嚇。因為佢而家可能做到就係話去走到入去某一啲政府部門或者某一啲商業。公司攞佢哋嘅最高機密，甚至乎大家聽過啦 ，Yahoo 嘅個 email 系統基本上就俾人哋即係起曬噶啦，即係啲嘢就咁呢樣嘢就係一個商業嘅理由啦，亦都有一個國家同國家之間敵對嘅理由啦。咁我亦都聽到啦，即係其實當你整理咗好多啲零零碎碎嘅消息，咁台長亦都實記得嘅北韓。自己承認了幾次對於美國那些咁樣嘅國防保安系統、嗰啲電腦系統嘅， 唔係有單嘢我哋冇講嘅，但係大家可能聽過啦。就前幾個月咧，就有啲美國嘅應該叫驅逐艦， 係 自己唔知點解撞埋啲船度，咁有人懷疑就唔係人走出錯，佢後邊那個電腦程式被人 hack 咗，咁但係你話去到咁高水平嘅，即係一定係唔係一啲。散兵油去做啦，定國家級去做啦。 咁甚至乎嗰陣我哋講過馬航嗰架飛機，咁都有人話會唔會係呢一啲咁樣啦？咁我哋呢度冇證據，純粹係做一個推測。但係可以喺呢度講嘅就係話咧，其實我哋都確認咗呢一個 botnet 呢樣咁嘅嘢，即係呢一個係網路上面大規模有組織商業化嘅一種咁樣嘅破壞網路安全的系統就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安全的正式的一個危機。咁你可即係講好聽啲，佢係有個 breakthrough 喺度，但係其實呢個係 breakthrough in 一個嘅，即係對人類嘅危機有一個新嘅創意，即係新嘅突破嚟去點樣去危害人類嘅一回事啦。 係啊，咁但係如果係稍為正面啲少少咧，其實呢類咁嘅即係所謂將咁多嘢佢 connect 埋連結埋一齊咧，對我哋日常生活有冇啲？可以轉化成為貢獻的地方 呢、這個我自己不清楚，但你唯有就是說、你去對抗它的時候呢、你也都要去因應這一種東西的出現，你要發展一套東西去對抗，即是有對抗，即是 有攻有守的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即其實在2014、2015到現在都是有些，甚至乎你要買個 surface 來防止這些 DDoS 攻擊、即有些甚至乎會給到很貴、即香港的很多，即我聽過已經是去到有些中學的網站有些 都會受到這種攻擊，純粹就是因為可能那間學校的校長的政治立場是不是正如某些人所想所希望的一样的。这件事已经是变成一个、介入了人的政治的层面的事情了。这件事、已经是、更加不要说的就是、你的电脑那个 cam 被人 hack 了。就是台长现在你现在画面就是你自己用的这部电脑你就没有连着那个 webcam 了。我实连的。 我 其实差不多连我自己手机我都想连但冇办法，有时就太不方便咁样咁解嘅啫。你冇理由下下要自己揭开先要影相咁样嘅。咁因为咧嗰呢啲咁样嘅网络偷窥都真系已经系不设防啦。 我哋啲有咩做咧？系得闲咪睇下书啫。 嗱，我甚至讲就系话咧，系有人影到咧，系连阿 Facebook 老板自己啦。佢喺 office 影佢嗰，即係佢喺嗰個工作室嗰啲同事嗰啲電腦，基本上都係連住咗嘅。 我睇到呢、這個睇到啦。咁如果你又睇呢個 Edward Snowden 嗰套戲，亦都有知啦。咁我哋可以去埋下一個即係所謂科技嘅突破啦。咁呢個就稱之為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咁係咩嚟咧？ 嗱，咁呢個亦都可以同翻第一次講嗰少少有啲關係嘅，就係、是我哋。係嗱，呢度你睇翻下邊啊 ，by experimenting, computers are figuring out how to do things that no programmer could teach them。就係你講嘅嗰啲多少同人工智能、人即係教電腦學習嗰樣嘢係越嚟越相關啦。佢你可以教佢點樣去揸車，點去捉圍棋嚇，諸如此類。其實我喺呢個文章，我諗佢就冇乜好仔細地去講啦。嗱，佢有講嗰啲喺科技上嘅例子，真係你睇到佢都有提 AlphaGo 啊呢啲咁嘅字眼啦。就係、是、嗰種喺人工智能個突破，亦都喺今年就即係 呢個就即係可以 再出啦 嚇。因為而家講緊嗰個問題就係人工智能會唔會取代人類嘛？你如果有聽阿 Tim Cook。即係蘋果個老闆咧，北京喺北京喺義烏啊， 那個互聯網大會講嘛，佢唔驚人工智能嘛，佢驚人嘅智能變咗人工智能嘛。 啊，即係嗰個互聯網大會又好笑嘅，一個要翻牆出嚟去睇互聯網嘅互聯網大會嚟㗎啦。咁啊，然之後就話你唔使翻牆嘅，每人派部小米俾你就得㗎啦。你派部小米敢唔敢用啊？老實講啊，當年啊，習近平去見啊普京嘅時候咧，普京送一部 Yotaphone 俾佢嘅，係一部俄羅斯手機嚟嘅。但我相信咧，習近平打死都唔用嘅部機。咁呢個題外話啦。咁喺呢度嚟講咧。其实就是专系讲那个 deep learning 人工智能学习嗰个系统咧，其实又喺今年又出现咗一个好大飞跃。其实就年年都突破，但今年我想讲嘅突破个位系喺边度咧？我谂就系由翻个 AlphaGo Zero 嗰度去讲起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就系、是AlphaGo 捉赢好多人，乜嘢高手又喊晒又头痛又成咁样。但系而家就系话咧，佢已经揾到部 AlphaGo Zero 捉得仲叻啲啦。而叻个位喺边度咧？就是他不需要去事先再入那些人類高手棋局的資料，他就真的呢電腦自己教自己去怎樣成為一個高手，而且就是他不入那個人那個高手資料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呢高手都有弱點，高手都不完美，反而是會令到他變蠢，所以呢就 AlphaGo Zero 就是一個呢徹徹底底即係 computer self learning 嘅一種系統嘅展現嚇。咁、由呢度你會睇到就係話嗰個人工係人工智能自我學習能力喺圍棋呢個遊戲已經去到一個好即係都幾貼近終極嘅一個地步。如果我哋再推遠啲，就係話我哋唔係再捉圍棋嘅遊戲，再係其他啲咧。那個的規則更加虛無縹緲，更加大範圍的捉棋遊戲，更加複雜的遊戲，如果都能夠做到這樣的時候，你就看到那個人工智能是向著 人的智慧去慢慢去壓迫佔領，和將人的作用邊緣化在這裡、即是我們認為哦，那不要緊，我們、跑步跑不贏機器了，那就算數了，現在、捉圍棋都捉不贏機器了， 捉 了、那就算了，那接著接下來就是說做金融投资决定、叻唔叻个电脑啊，叻唔过咁算数咯。再问医生诊症点算啊？咁样吓，咁呢个我唔知啦。跟住甚至乎律师打官司咁啊点啦？又唔知啦。甚至乎最后系国际之间嘅政治博弈，咁呢啲咁嘅嘢，你会睇到就系、是会唔会即系呢？我唔知道系几长时间先会出现啊。但系喺呢一度嚟讲，就系话。在一些很簡單既定的遊戲裏面，基本上我們看到那個電腦那個learning， 我們人對透過我們人去不停地去加深對於神經元網絡的了解，我們或者還有 computer scientist 的努力和那個硬件的進步，機器那個學習玩這些既定 game 的能力就超越人類。咁佢呢度講 availability， 我唔知佢特別講邊樣嘢啊。我諗佢就係話no programmer could teach， 有啲係連 programmer 自己都冇諗過教佢嘢，然之後教你只需要教佢自己學嘢，佢就學到啲你都唔識教佢嘅嘢。呢樣嘢可能講一至兩年之間發生。 佢講我覺得就反而唔係好同意嘅，呢、這個能夠做到就世界大亂噶啦。如果因為佢冇講咩範圍啊嘛。因為頭先你講譬如話捉棋咁樣，個遊戲規則好清楚。 是啊是啊，相对简单的。 相对简单。 同埋目标很清楚，是要赢。 目标很清楚，是要赢。但是 很容易 quantify 的。 人的社会的行为不是那么清楚的嘛。很多时候你连自己做乜都不知道。是吧，咁你说教他，你教他什么先。咁我想呢，即是现在他这里那个文章呢，我们要界定很清楚，就是如果他来讲话教一些电脑做事，咁我哋要問啊，就係教佢嗰個目標係咩嘢？點為之成功？呢樣嘢有冇一個好確切嘅定義喺度？咁如果佢講話喺一兩年之內做到，我諗佢意思就係相對一啲比較低層次嘅目標。 嗱、我會話啦，有啲都幾過癮嘅，AI 賽車手咁啊，即係要賽車鏈贏你，咁我覺得呢樣可以出現咯，其實就係、是。 咁呢樣嘢都好清晰嘅，即 係。係啦，佢個機咪好清楚噶嘛。 個遊戲規則同埋個目標清楚嘛。但問題就係、是，頭先你講打仗嘛。係 啊。 點為之打贏一場仗？打贏一場戰役，等唔等於打贏一場仗咧？ 係啦。 後邊，因為後邊就涉及譬如道德啊。 其他嘅嘢嚟 啦。但係你話相對簡單啲，發佢而家都有人做緊噶啦，發展一套後勤運輸系統， 嗯、 全部係用機械人嚟做嘅。 咁呢個有 呢、這個就現代木牛流馬啊嘛。咁呢個個目標係好清楚 嘅，清楚 嚇、啊。無論你點樣踢佢，點樣預備炸彈炸你，總之都要翻起身，將你身上咩嘅嘢去帶到去目的地。 但係咧，我仲要加多一樣嘢，就係呢個文章入面冇講，就係頭先你講一樣嘢涉及，譬如喺呢個 system 入邊有冇變數啊？ 嗯， 或者冇變數嘅。 嗯。 即是你捉咗係咁樣啦，咁咩變數呢？就係捉揸維基嗰時候上面嗰啲話冧 Q 咗落嚟啊嘛，咁呢就黑天鵝咯，即係因為佢講呢樣嘢就係 figure how to learn 呢樣嘢，我睇篇文章，我相信呢樣嘢係冇即係涉及到一啲喺人類嘅知識範圍唔預知嘅嘢。咁喺呢個問題上面，人嗰個反應或者嗰個變化創造力。應該電腦都學不到嘅，即係嗱呢個係 呢個暫時唔知，因為我都會話啦，佢呢度講 availability 一至二年咧，佢一定都係就住一啲好 well defined 遊戲規則嘅一啲系統，一啲 gaming 嘅系統，咁就係好即係， 而且 係 quantifiable 嘅， 係啦， 可以量化嘅，所以大家又即係唔好日時睇到咁緊張 嘅。呢個一至二年啦，睇下我唔知我下一年有冇機會講翻呢樣嘢咁樣啦，即係成日有時咧，成日儲咗好耐咧，自己都唔記得自己要講乜嘅，真係。咁阿台長，你係咪仲有一個你想講下360度嘅 selfie 啊？呢個咧， 喂， 呢個大家有自己有用過，但係點解你又會想講咧？ 我覺得真係好實用咯， 好實用啊！我自己都試過咁同朋友一齊影嗰張咁嘅相嘅，咁即係即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要將呢個變成為一個係今年度的一個突破咧嚇，嚇佢即係佢呢叻嘅位喺邊咧？呢個真係要留翻即係科技人話俾我聽個價值喺邊。 唔係咁，起碼佢有列出嚟啦。咁你唔好理佢嗰個準則係點樣啦。嗱、 嗯， 照計咧，其實就唔係好新科技嘅啫，即係唔係一個突破嚟嘅。但係你起碼講講究竟咩嚟先？ 嗯。嗱，你大家有玩過舉高，真係周圍360度影到喎。咁即係你問我就係點？即係嗱，我覺得最疑惑嘅地方就係、是，喂 ，Google 影嗰啲街道不嬲都用呢啲 cam 影㗎啦。即係我哋而家人只不過可以就將佢連埋落我哋部手機度去影呢嚿咁嘅嘢。咁點解會咁巴閉咧？我一時間就諗唔通啊呢樣嘢。 冇嘅，可能後邊有涉及一啲嚇。即係嗰個雜誌啊，本身啲 agenda 啦， 咁 因為你而家講得好清楚啊嘛，而家呢個 MIT 啊嘛，嗱、我唔係質疑佢江湖地位呢份嘢咧，我即係曾經何時我都買嚟睇嘅，咁、但係我哋唔一定話佢講嘅嘢，我哋照單全收。 即係啦，呢度就係話點解一嚟我哋唔夠時間講曬咁多單啦，二嚟就係我都會覺得有啲嘢我就唔會話完全照單全收嘅嚇。即係你話自動駕駛系統係咪就係今年個今年係一定係有突破，但係會唔會出年做個更加大嘅？咁我唔係好清楚咯。但係起碼頭先數到㗎啦，嗰、那個即係我哋人類去介入神經系統嗰個能力，嚇、同埋你講大陸去做嗰、那個將面部識別加大數據呢個科技去做，佢想達到佢想做嘅目的，嚇、然後就係嗰個量子電腦嘅慢慢嘅一步步嘅跳躍，嚇、仲有我哋對基因工程嚇、對於嗰個嘅細胞嘅資料庫去進一步嘅掌握，嚇、同埋我哋確認咗呢個人工智能個能力，又出現咗另外一個嘅質變嘅時候。 不過佢呢度留咗一樣嘢，我哋都唔夠時間講啦，但係理論上應該你呢兩年咧，即係個突破係會相當之大嘅，就係所謂個 virtual reality 啊。 哦 ，VR 啊，都係， 係嘛？反而佢就冇講。咁因為嗰個點解會牽涉，即係話我哋覺得話嗰、那個突破會好大咧，就因為咧 VR 即係所謂呢個 virtual reality 應用喺所謂嗰個 game 啊， 係 電腦嘅遊戲入邊咧，嗰、那個同埋電影啊，嗰、那個後邊牽涉嘅利潤應該相當之豐厚。 我咧就真係好大鄉里嘅，即係原來咧而家即係我唔知道香港有幾多人會捨得俾錢去玩 VR 婚禮喎、即係話咧你嗰啲賓客咧一人帶過嗰個機，即係然之後就入咗 VR 場景360度就進入即係嗰個咁嘅遊戲嗰度。咁即係我唔知咁樣即係有邊老爺奶奶咁有興趣玩到呢啲咁嘅嘢。我就有喎，而家有 嚇、我要玩一下先得啦，呢樣嘢就 你玩結婚嚟啦。 OK 嗱，咁你因為節目時間差唔多。事實上亦都冇足夠時間俾我哋咧，就好深入講每一個。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而家都係十二月即係頭啫。 係啦，係啦， 我就唔相信話十二月尾有啲好石破天驚嘅突破咧，要我哋特登去講嘅。 嚇！但係我就希望喺即係十月再留一啲時間去真係講下嗰個回顧下今年度嗰個科學，即係科學上邊嗰啲突破啦。 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